说今天六一节当天啊，学校联欢，这大家都要表演节目，这小璇璇呢露了一手，他上台表演了一段钢琴，演奏完了之后，台下来看节目的所有孩子和孩子的家长都热烈鼓掌，强烈要求小璇璇再弹一个。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璇璇听到了这话之后急了， 我又没弹错，为什么非让我再弹一个？ 甜蜜的承诺，

下走，一片稻荷，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就小狗，情诗写到算了手，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一粒沙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Since you left, and I'm sitting here,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. 一个你走进生活，理智就突然失踪，和自己无法再沟通，摆不平。 牵了绳索，绑着我飞到你左右，爬上屋顶追夜风，望向你所在的角落，幻想你也正在想我，忘了时间，忘了我。我的眼睛，我的手，我的耳朵，我的口，全不属于我，全跟着你走。忘了时间，忘了我，我们就像一双手，呜，多么自然的就，快乐陪你过，伤痛陪你躲。我的心跳在胸口蠢蠢欲动，任思绪变成了绳索，绑着我飞到你左右，爬上屋顶追夜风，望向你所在的角落，幻想你也正在想我，忘了时间，忘了我。我的眼睛，我的手，我的耳朵，我的口，全不属于我，全跟着你走。忘了时间，忘了我，我们就像一双手，那么自然的叫我，快乐陪你过，伤痛陪你躲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爱我，你想我 ？Oh yeah， 你眼中的宇宙有一颗星，就是我。街都找，就算陆地全沉默，忘了时间，忘了我。